啊，请同学看到这个讲义哈，讲义的第几页了？第三个单元嘛，那谈留置，那留置是因为涉及的解释是一个减速流氓条例的案件哈，那这个我们刚刚讲过，因为都已经废止掉了哈，那所以在考的几率基本上就不容易哈，那所以这个我们就跟你省略掉留置这一块。好，那第四个安置呢？安置涉及到的这个解释，大法官590号解释可以去补充一下，590。这个我们在第一回讲义跟你谈过，有没有印象？我们谈这个儿少条例，儿少条例的这个规定呢，针对一些有从事性交易之余的儿童及青少年呢，可以由法院来裁定这个安置嘛，有没有印象？好，那个安置本身就请同学回去复习一下第一回讲义的这个部分。好，那同学还有没有印象？当时我们在讲这个590号解释的时候，第一回讲义在谈那个司法违宪审查，我们谈法官申请释宪那一块啊，有没有印象？法官申请释宪啊，那当时那个案件的陈审法官他质疑什么？质疑儿少条例里面呢太多的条文啊，都是这个都是违反宪法第八条的人身自由的保障。好，那跟这种看法，跟这个590号解释相反的看法的这个学者呢，像廖永豪老师，好，廖永豪老师的看法比较特殊，他跟其他的学者呢看这个问题呢，是从就其他学者看这个问题是正轨的，从法官保留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他认为说在儿少条例当中有太多的条文违反法官保留。好，那今天什么？今天廖老师的讲法是这样讲哦，你看一下第四点。第四点打勾，好，同学要去考政大法研所，你可以注意一下第四点。好，那这样讲呢？他说，这样的措施哈，虽然是为了保护儿童及少年而设，就是要求要有法官来做这个裁定嘛。你看那个儿少条例第十五条，我们再看一次好了哈。儿少条例第十五条，好，他说下面哈，法官、检察官啊等等的人员呢。那有发现有从事这个性交易或者从事之余的儿童及少年，他都可以立刻派人呢，好，是吧？就是都可以立刻派人，立即通知主管机关派人，好，来做必要的讯问，那并且在24小时之内移送到主管机关的这个紧急收容中心嘛，有没有印象？15条哈，然后你再看一下16条哈，16条他讲说。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所设的收容中心，在72小时之内要提出报告，申请法院裁定，裁定什么？裁定要不要继续的，啊，这裁定要不要将儿童交到一个短期收容中心呢？有没有印象？这个法条，好，好，那我们看回来看一下第四点哈。那廖老师的讲法是认为说第三行，儿少条例这样的规定安置措施是否合宪？他不认为要很形式主义的套用这个宪法第八条，啊，因为宪法第八条那套规定本身呢，它的规范呢，主要是针对一些涉及到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在做的，啊，这个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嘛。那他认为说，儿少条例本身是一个以保护儿童，啊，为目的的安置，好，啊，那。不应该跟这个与犯罪或者违警的逮捕、拘禁、审问、处罚相提并论，好，所以他认为说呢，这个由司法或警察机关来做这个安置的措施，他认为没有必要的，可以吗？就是有不一样的意见嘛，好，那你大概知道一下。但是，一般学说上也好，或者大法官解释也好，都还是把只要是跟人身自由限制有关的，像安置啊，都放在宪法第八条的脉络底下呢来进行讨论，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大概知道有不同的意见。好，那第五个收容，哈，收容这一块呢，涉及的法条，像我们的这个95页下面，哈，94页下面，抱歉，94页下面有一些什么？有社违法，社违法当中有谈到收容，好，还有什么？还有像这个入出国移民法，好，或者像。这个两岸关系条例，好，这个95页两岸条例呢，这一些法律里面都有谈到所谓的收容，好，但是谁收容啊？行政机关，好，这个收容本身呢，都是这个由行政机关啊来进行收容。那收容讲的 这个文义上很好听是什么？是我让这个我让这些偷渡客啊，他有地方可以住嘛，收容啊，暂时安置嘛。但是坦白讲，你把这些偷渡客啊，这个让他们进到这个收容处所呢，这其实也是形同一种人身自由的限制嘛。好，那所以呢，在这个1995年政大的考题呢，啊，1995年政大法研所，他考的是一个两岸条例里面的这个收容。好，我们看一下法条好了哈，看一下这个两岸条例的规定。好，18条，他说两岸条例18条哈，他这样讲说，进入台湾地区的大陆人，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治安机关可以进行强制出境。好，然后你看到他的就是以下第3款啊、第5款啊是可以强制出境，然后再看第2项，他说前向大陆人在强制出境之前可以怎么样？可以暂予收容，啊，暂时收容，可以吗？好，那这是一个规定。好，那另外像这个入出国移民法36条也是一样。好，入出国移民法，你看一下36条，你再翻回来看一下，我们都先看法条。好，他说外国人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也可以怎么样？也可以强制收容，可以吗？比如说他有非法的入境。好，那这种情况，或者说他有是外国政府通缉的话，那都可以来收容。那收容期限呢？啊，这个15天为限，必要时还可以延长。好，所以现行法规当中的这个收容是一种行政收容啊，就行政机关在做的收容。好，那程序上的共通点都是什么？都是违反法官保留，好，都是没有由法官来进行介入，那程序都很粗率、很草率。好，所以1995年政大法研所的考题呢，那我们都帮同学有汇整一段整理哈，在你的讲义的第96页的地方哈。像譬如说第一点，他说这个收容本身的共通特色呢，不管是哪一部法律哈，都是由行政机关片面做，啊，那收容期限呢，其实没有上限，虽然有15天，啊，这个移民法算是15天，但是那个延长次数呢的限制是没有的。好，所以跟无限期是没有差。好，那收容跟驱逐的行政处分呢，都没有涉及一个由中立公正的法院来进行裁决。好，可以吗？好，然后第5点，收容的细节本身都是空白授权给主管机关去订定。好，所以在整套流程过程当中，发现很多很多的缺失。好，那既然我们讲义都已经帮你整理好，我们就不重念了，这样念起来就太浪费时间了哈。那请同学回去的时候呢，你可以把这个米达稍微看一下，1995年政大这个米达。那我们的1998年法官，你翻页哈，1998年法官呢是考那个入出国移民法的，对吧？就是一个是考两岸条例，那另外一个是考入出国移民法，好，那都是考行政收容，所以答案都是一样，答案都这一套。了解吗？好，那因为考过了入出国移民法，所以如果要再考的话呢，就考什么？就考两岸条例，可以吗？所以如果要再考的话，他可能就直接抓1995年政大的题目来考这个两岸条例18条，好不好？所以还是要请同学去看这一块哦，好不好？好，好，那这个讲得很完整，写得很完整，我们就不多谈。好，我们把时间呢花在一些比较新的解释上面。好，像譬如说讲义的99页。我们来看这个相对比较新的解释，664号解释，664，好，这个664号解释啊，同学要知道，他在去年我们这个民国100年这个预示，就是我们新制的预示，民国100年新制的预示，这我才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他，就是为了今年的这个国考呢，去年有一个预示嘛，好。那个预示的选择题里面就考这个664号解释，好，他就去把一个解释呢的好多争点呢来拿来考选择题，了解吗？那考过选择题了，我相信再考呢就是申论题了。好，大概知道，注意一下这个664号解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664号解释这一块哦。这个解释主要是跟这个少年事件处理法有关啊，少事法。好，那少事法涉及的规定，我们就直接看这个讲义，那待会再帮你做一个整理。好，来，请同学你看一下他的解释理由书，我们先看一下本案所涉及的基本权。好， 大法官有谈到的第二段解释联署的第二段。好，第二段怎么讲？第二段他跟你讲说，开宗明义就跟你讲，人格权是维护个人主体性以及人格自由所不可或缺。好，那这个人格权是哪一条啊？画起来，好，是宪法22条。好，这个其实早在大法官的399号解释就有讲过了。好，399就有讲过，人格权是从宪法22条延伸出来。好，那为了保护儿童及少年的身心健康、人格健全，国家有特别保护的义务。好，国家的保护义务，那应该基于儿童及少年的最佳利益，依照家庭对子女保护教养的情况，啊等等，采取必要的措施，才符合宪法保障儿童及少年人格权的要求。好，这第一个。好，那这个解释呢，涉及到的法条是什么？是有关这个少年事件处理法的第3条的规定。好，因为目前的少年事件处理法，它主要审理的对象是那些触犯刑事案件，啊，触犯刑事案件的少年。好，那是由这个少年事件处理法少事法来加以规范，少事法。那今天有一个争点来了，今天的这个案例是什么？是那些逃学逃家，啊，逃学逃家的这些少年，比如说可能有一些国中生，啊，或者国小，现在都有国小的成立于网咖，啊，那这个有逃学逃家的情形，那依照我们的少事法呢，啊，也可以由这个少年法院来针对这些逃学逃家的青少年呢，啊，来做出一些收容的裁定，或者是一些感化教育。好，那这样到底合不合理啊？好，他们只是逃学逃家而已啊，还没有真正触犯到刑事案件呢，啊。逃学逃家的这些少年，好，那如果你也把他放入什么？放入这个少事法，啊，这样的做法本身是否妥适啊？会不会什么？会不会近？啊，不能讲近墨者可以，好，因为人家也不一定是墨啊，是不是？好，不能这样讲啊。你说为什么不能这样讲？我刚看一本书，那他是这样讲，他是说这个，当我们去看到这个坏蛋，这个坏人很可恶，做很多坏事的时候，我们可能很直观的想说什么，这个人啊，这个以后一定下地狱。好，那当我们看到一个大善人，啊，那他这个到处捐钱，好，那到处做好事做善事，好，那对人都很客气，那我们可能想说这个人以后一定上天堂。但是其实我们都忘了是说，我们其实没有陪伴这两个人呢一起成长。好，那有可能这个做坏事的这个人呢，做尽坏事，是为什么做尽坏事啊？因为他就是从小就是有一些不愉快的经验嘛。好，那整个社会整个家庭的环境导致他有这样的行为嘛。那所以你就比较能够理解说，啊，这个人其实本质上不见得这么坏啊，那是因为这个环境使然。好，那可能这个做善事的这个大善人呢，他固然是对外都很客气，对人都很恭敬，但也有可能他回到家里会怎么样？回到家里面对家庭是很冷漠的，啊，对他的配偶啊，对他的儿女啊不关心啊，这也有可能啊，是不是？好，那我讲多了啦，这跟考试都没有关系哈。那我的意思是说，好，我不要讲他是坏蛋哈。OK， 好，那今天呢，就有人在想说，那今天把这个逃学逃家的少年呢，跟这个触犯刑事案件的少年放在一起，会不会因此就使得这个逃学逃家少年更想去犯罪？好，那这样子做法本身是否妥适啊？是否妥适？那大法官呢？首先来处理这一块哈，你看到他的第三段啊，第三段就是100页啊，100页上面这个第4行开始。好，好，他跟你讲说呢，这个划线地方哈，依照该法的第3条的规定。少年经常逃学逃家，那有性格有触犯刑法之余的话呢，我们是与触犯刑法法律的少年，有没有看到哈，哦，同受少年事件保护法的司法审理，可以吗？哈，哦，那这是立法者综合相关因素，为了维护逾犯少年健全自我成长的一种保护制度，所以合宪哦，这个没有去告违宪哦，好，哦，把这些逃学逃家少年跟触犯刑案的少年一同放入这个少事法院，啊，那受少事法的规范，这个还是合宪，啊，这第一个点。好，啊， 好，那第二个点呢，这个本案是要审查什么？本案是要审查少事法的26条跟27条。好，少事法的26条有谈到收容，好，收容这些逾犯的少年。少事法的27条有所谓的感化教育，好，这移送感化教育。教育这两块，好，那这两块呢，我们来看一下哈。你看一下这个下一段，他说少事法26条，少年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对于少年裁定为左列的处置。好，那其中第二款是什么？命收容于少年关护所，有没有看到？好，收容在关护所。好，好，那你看到这个法条完，他跟你讲划线地方，他说这个少年法院在调查审理过程当中，必要的时候可以裁定令经常逃学逃家的逾犯少年收容于少年关护所，而且收容期间长达6个月。好，因为调查跟审理各3个月，又可以再延长一次。好，抱歉，调查跟审理各2个月，又再延长一次，所以总计可能到6个月。好，这第一个点。好，就是把这些逃学逃家的逾犯少年收容在关护所，好，这样是否妥适？那第二个呢？我们看一下哈，下一段少事法27条，好，27条的规定，好，然后呢，你看一下下两行，42条有讲说，少年法院可以令少年入感化教育处所，好，入感化教育处所，那感化教育处所是以感化教育的保护处分，那期间呢是6个月到3年。可以吗？好，那我们开始来看这个本案。本案第一个国家行为，好，本案的国家行为是少事法。少事法这法律当中所谈到的收容跟感化教育，好，这第一块。那第二块呢，涉及的基本权是什么？哎，刚刚不是看到了吗？有人格权吗？对不对？有人格权。还有什么？你进到这个收容处所或者感化教育，就势必会影响到当事人的人身自由，人民的身体自由，可以吗？好，去年的这个选择题怎么考啊？去年选择题它是考说，今天呢，我把逾犯少年，好，这个送交关护所，好，那会对他的什么权利受到限制？他就很多选项给你选，那要你选什么？要你选人格权，要你选人身自由，还有什么？人格权里面，好，你看一下，再看回那个人格权里面有一个所谓的，他还谈到一个什么？就是人性，这个人性尊严，还有维护人性尊严。密切啊，所以选项里面有人格权啊、人身自由啊、人性尊严啊，那这个你要去选到，而且嘛，我去考得很细啊，而且嘛，就是要他考你说这样的做法本身对哪些基本权会加以限制，好，那其实最主要是人格权跟人身自由这两块，好，那审查标准只要是碰到人身自由，必然会动到什么严格的审查标准，好，必然会采取一个严格的审查标准。在严格审查标准底下，就要来看，好，今天，到底这个细征收容啊，是不是追求一个重大迫切的政府利益？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先整理好，讲义的这个大法官的讲法是说，我把这个少年呢送交关护所呢，主要的目的是避免这个少年的安全遭到危害。好，这第一个就是收容。收容这一块的目的是避免少年的安全遭受危害。好，这第一个。那这样的目的本身，大法官认为是可以合宪的。啊，的确是一个追求重大迫切的政府利益。那第二个呢？感化教育呢？感化教育要追求的目的是什么？哈，哎，它主要是谈到说，啊，是为了导正一些这个少年的偏差行为，那以维护少年的身心健康。 啊，如果你不想抄，你就直接划线。导正少年的偏差行为，啊，那以维护他的身心健康，让他可以接受一些感化教育，以维持身心健康。好，这样的目的本身，大法官都认为是合宪，没有问题，都是合宪，都算是一些重大迫切的政府利益。好，那手段上就开始有问题了，要检讨手段这一块。好，手段上这个部分呢，大法官是认为说啊，其实啊，虽然今天这些鱼贩少年，好，他在外呢有受到安全的危害之余，或者他行为有偏差都没有错，但其实你可以把他送交什么？送交一些适当的社福机构嘛，好，可以把这些鱼贩少年或者逃学逃家少年送交一些这个必要的一些社福机构、教育辅导机构，而不是一定要送交啊这个关顾所啊。所以手段上呢，大法官认为呢，本案呢尚有其他手段啊，尚有其他的手段可资替代。啊，你直接送交关顾所施以感化教育，就不是一个必要的手段，还有其他的手段可资替代。譬如说什么？譬如说送交社福机构啊，教育其他教育机构或者社福机构啊，社福或者是教育机构。好，那这样的情形呢，他就认为说没有这个符合这个必要性，所以本案最后大法官是宣告什么？宣告违宪。664号解释是宣告违宪，是哪里违宪呢？手段违宪，大家目的是合宪，手段是违宪，可以吗？好，这样子整理起来之后，我们再来看讲义会比较清楚。好，来请同学看一下这个100页的下面，好，100页的下面划线的地方最后三行，他说依照上开26条的规定，好，使经常逃学逃家而未触犯刑罚的鱼贩少年收容在司法执行机构或者受司法矫治的感化教育，好，画起来，与保护少年最佳利益的意志已经未符了。好，那上开规定呢，对经常逃学逃家的鱼贩少年施以这个收容处所或者感化教育，均对鱼贩少年一定期间的人身自由啊，确讲人身自由，好，有所限制。那是属于什么？属于宪法第八条的拘禁，有没有看到？收容这个也是一种拘禁。好，那因此呢，应该采什么？画起来，严格的标准予以审查，严格标准。好，那首先呢，查这个26条规定，哈，26条是收容，旨在对少年为暂时保护措施，画起来，目的啊，避免少年的安全遭受危害，使得法官可以对少年进行观察，目的怎么样？正当，啊，目的是正当的。好，而同条第二款虽然明定收容处置虚伪不能责负啊，或者责负且不适当的最后手段啊，但是重虚对不能责负或责负不且不相当的这个少年的拘束呢，他说好，画起来，亦尚有其他可资选择手段来替代嘛，像什么命交付安置于适当的福利或者教养机构嘛，这都比较好啊。好，那会使得会对少年的保护会更有利。好，那这第一个。那跳两行，他说那42条呢，42条这个感化教育旨在画起来，目的导正少年的偏差行为，以维护少年身心健康，目的也是正当。好，但是手段上呢，这个交付安置于适当的福利机构，好，这个会比较妥适嘛。好，交付适当的福利教养机构呢，使其享有一般的学习及家庭环境呢，就能够达到你的这个保护的目的啦。好，所以就其实没有必要呢，如同现行的做法啊，直接送交相关的这个感化教育处所，了解吗？所以最后大法官是认为本案违反什么？违反比例原则啊，违反比例原则。好，他的审查的标准是拿什么做审查？拿比例原则啊来进行审查。在去年的选择题呢的另外一个考题，就是它的选项里面，它要你去选哈。今天这个 直接把逾犯少年送交关护所，施以收容跟感化教育，违反什么原则？让你选，就比例原则。阿姐，我觉得这也是个选项，比例原则，然后基本权的类型，可以吗？好，就这样子。好，那以上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664号解释的地方。那664号解释呢，有一位大法官陈新民老师，他发表一份意见书。好，那陈老师的讲法，他是这样讲，这简单看一下就可以了，大概考研究所再谈就可以了。好，他的讲法是认为说，你直接，因为今天大法官做这个解释，他效果很直接，就是一个月就失效，现行的收容，当时的收容呢，跟感化教育是一个月就失效，马上失效，马上要放人，马上要把学生放出来。那陈老师是认为说呢，这样的做法太过草率了。你现在把这些人都放出来呢，相关的社福机构还没有准备好了，来不及作业，那反而会使得这些少年呢缺乏适当的保护了，反而就更加不利。那更何况呢，他也提到说呢，你让这些少年呢去这个去这些少司法院，去接受一下震撼教育，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啊。那所以他的看法是认为说，其实没有必要这么的直接把相关法律就宣告违宪。纵使要宣告违宪的话，那个期间应该拉长一点，不应该是一个月就马上失效，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就这个解释，像我们讲义的102页，102页中间那个第二点划线的地方，划线的地方，陈老师认为说呢，划线的地方将少年在关护所跟原来的环境隔离呢，至少可以提供一个让他自身反省的机会嘛。那最后一行，这个短期的震撼也没有什么不好啊。所以有人是有这样的想法的。好，那其他是这个结论，103页。陈老师是认为说，那现在呢就把它放出来呢，那此时此刻我们的社会呢，一个月是没有是来不及准备的，那反而会使得这些少年呢变成是保护更不周。那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些个人看法，要稍微注意。好，那以上就跟同学介绍完这个单元，谈所谓的收容。那接着这个管束倒是还好，因为现行法规当中有提到管束的部分，大概就是我们行政执行法的这个及时强制。行政执行法的及时强制有谈到这个管束。那相关的一些讨论呢，都帮你整理在讲义的98页的，那就不跟同学你重复。好，我们看一下第七个临检，就稍微整理一下临检。现行跟临检有关的大法官解释呢，就只有这个535号解释，算是一个比较早期的解释。好，535号的临检这个解释在整理上，我认为其实考选择题的几率相对是比较高，因为它也可以考出一个题组，就跟那个664号解释一样，考一个题组。首先第一个呢，临检，大法官有谈到本案所涉及的基本权有哪些，这第一个，我们待会谈。那第二个呢，临检，大法官认为要临检的法规，临检所涉及的法规呢，必须要遵守所谓的法律明确性原则。法律明确性原则。好，那第三个临检要进行的程序，这一套法定程序必须要正当。临检的程序。那第四个是违法临检的救济，违法临检该怎么救济，可以吗？好，那考试的部分呢，我们都一起来谈。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本案的临检所涉及的基本权类型有哪些。你直接看你的大法官解释。大法官解释，我们来看一下，535的107页，107页的第二段。第二段呢，你从上面数下来，大概第八行的地方，第八、第九行。他说，临检所实施的手段，不论名称为何，检查、路检、取缔、盘查，都是对人或对物的干预，查验或干预，那影响人民什么？画起来，行动自由、财产权跟隐私权。所以第一个基本权是行动自由， 财产权还有隐私权。啊，一般行动自由，啊，这个一般行为自由、行动自由，那财产权，啊，跟隐私权，你说为什么临检会跟财产权有关呢？啊，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今天去这个店家进行临检，啊，那人家做生意啊，你给人家临检，啊，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比如说像有一些临检去饭店去牙膏嘛，是不是？那就人家在这个开饭店在经营的时候，那外国客户看到你这么多警察来。总是会受到影响嘛，所以临检如果一旦对这个商家店家进行临检，就会对业者的营业啊营业上的权益、营业自由有所影响啊，对他的营业自由有所影响。那营业自由大法官啊在514号解释就跟你讲说，宪法没有保障，没有直接谈营业自由，但是可以从我们宪法的15条啊15条里面的工作权。加财产权，啊，可以共同推导出营业自由的保障，可以吗？就营业自由本身，它的宪法依据是宪法的工作权加财产权，啊，因为工作的所得，啊，就你经营职业的这个所得，就是你的财产嘛，啊，所以营业自由本身是跟工作权跟财产权有关，好吗？啊，所以跟这个财产权也有关系，那隐私权比较好理解。好，这第一个基本权的类型。那第二个呢，我们再往下看这一段，同样这一段的最后划线，他说，那因此呢，执行各种临检要革遵法治国家警察执行的原则，好，实施临检的要件程序以及违法临检的救济，划起来都要有法律明确的规范，啊，法律明确的规范要遵守法律明确性原则，这第二个。好，第三个呢，临检的程序。好，哦，首先大法官先对临检分成两类，第一个是对人的临检，第二个是对场所的临检，分两类来谈。好，哦，对人的这个临检呢，我们直接看讲义划线就可以了。好，哦，或者先看场所好了。你看下一段划线的地方，他说，哦，警察人员执行第一个场所的临检，我看到。场所临检，我要请同学你把这句话把它画起来。好，应该限于已经发生危害，或者依照客观合理判断易生危害的处所、交通工具、公共场所为之。好，那个处所包括什么？处所包括私人居住空间，好像饭店、旅社，可以吗？好，所以对场所的临检有它的要件，要件是什么？对场所临检的要件。你回去稍微整理一下哈，应该限于已经发生危害，或者依照客观合理判断易生危害的处所才算。好，那对人临检的要件呢，也是一样。好，对人临检也有他的要件，他说，必须以有相当理由足认其行为已经构成或者即将发生危害者为限。好，所以必须是什么？已经发生危害或者即将发生危害者为限。才可以做人或者场所的临检。好，那不管哪一种临检呢，都必须要遵守什么？都必须要遵守比例原则，好，不得过度，可以吗？好，你说为什么要记这个要件？你这个要件没有记的话，你考试写不出来。好，因为像过去考过一个题目啊，这个在这个好几年前花莲县长在补选的时候，那当时呢，当时这个检警去大规模的查会，好，那大规模查会的时候呢，他怎么查会啊？他就是直接定点站岗，24小时所有经过车辆全面临检，了解吗？那到底这样做法合不合宪？24小时定点站岗，所有经过的车辆都加以临检哦，就不符合这个要件呐。那大法官讲说，必须要什么？限于已经发生危害。或者依照客观合理判断易生危害的交通工具才可以临检，了解吗？所以那个要件稍微记一下，好，才能够判断说那这个24小时全面的临检呢有没有违宪。好，那这是第三个程序，好，程序的部分。那还没有完，好，他又说我们再往下看。好，划线的地方，他说临检进行之前呢，好，应该对受临检人、公共场所、交通工具的所有人，在这个使用人呢，等在场者，第一个 告已实施的事由，啊，第二个表明身份，第三个临检原则现场实施。我稍微整理一下，我这个写过来哈，就是临检的程序第二块哈。临检的程序这边又有谈到哈，临检之前啊，临检进行之前。必须要第一个告以事由，第二个表明身份，表明我的身份，我是警察要进行临检。那以及什么？以及第三个呢？原则应该现场实施，原则现场实施，那代表什么？原则上不可以任意的要当事人同行至警察局，只有例外的情况。才可以要当事人同行至警察局，例外才能够同行至警察局。可以吗？好，这三个。那最后呢，你可以去谈说，那临检完了之后要马上离开，不可以逗留。好，那同行至警察局的例外是什么？我们稍微看一下，有它的条件啊，它有四个情形。来看一下你的这个讲义哈，有四个。他说什么情况临检？他说临检原则应该现场实施嘛，对不对？好，然后再往下看。他说第一个哈，如果受临检人同意，稍微确定一下，受临检人同意。或第二个，在现场实施无从确定其身份，可以吗？好，那第三个，如果现场实施对受临检人不利。好，第四个，现场实施会妨碍交通。好，这四个情形是例外，才可以要当事人同行至警察局，否则的话呢，临检都要现场实施。这样了解吧？这个你就会考考个选择题啊，你还会选。好，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一个临检的相关的法定程序，好不好？好，这一块。那最后呢，我们看一下违法临检的救济。违法临检的救济他怎么讲？哈，他说在直接看讲义哈，在这个再往。再往下跳两行嘛，他说，划线地方哈，那在相关法律未完备设计之前呢，应该允许当事人好对临检的命令、临检方法好来什么，在临检程序终结前好向执行人员提出异议，我把异议圈起来，好，就是你可以去提出异议。好，那如果他认为你的异议有理由的话呢，他就要停止。好，在场职位最高的，譬如小队长呢，他就要停止临检的决定。他如果认为你没有理由的话呢，他可以继续临检，但是你可以请求他提出一个书面。啊，这个书面大法官说具有行政处分性质，那当事人可以打什么？打行政救济，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这个临检的救济途径是什么？就是你可以当场异议。你不服气的话呢，在临检完毕之前，你可以马上表示异议，当场异议。好，那异议他如果认为你有理由，他就停止；他认为你没有理由的话呢，他可以续行临检。好，当场异议。那如果呢，警察机关有续行，如果他人续行临检的时候，好，这个时候呢，当事人可以什么？要求提出书面。好，要求这个在场的。警察呢，还提出书面，要求警察提出书面。好，那这个书面，大法官说具有行政处分性质，当事人可以后续打行政救济，可以后续打行政救济，这样可以吗？好，那这个是整个临检的几个四个重点。好，临检的救济、临检的程序、相关法规跟基本权。好，那你可以讲说呢？后三块哈，法规啊、程序啊、救济啊，都已经因为大法官535号解释做成之后，这都已经放在哪？都已经放在了警察职权行使法。后来我们定一个叫警察职权行使法，警职法，警察职权行使法，后来都已经成文化了。好，535号解释的重点呢，都已经在后来的警察职权行使法给成文化了，大家了解吗？好，那以上呢是临检跟同学说明的地方。 好，那这个106页的这个考题，我们看一下这个考题。好，这个考题呢，我们看到这个94年政大这个考题，94年政大，他就考我刚刚讲那个14题哈。那今天花莲地检署当时要查会，好，所以24小时定点站岗，全面临检。那违反什么人权呢？可以吗？这三个人权嘛，行动自由、财产权跟隐私权。好，第一个哈，这94政大。好，那第二小题是观念性的考题。地检署检察官有没有做违宪认定的权利？啊，有没有？我跟你讲，回答上你要这样回答哈。任何国家机关，不管是地检署或者是一般的法院，或者是行政机关，都有权啊来什么来这个认定这个系征法规合宪还是违宪，只是有没有拘束力啊？好。像比如说地检署呢，他也可以认定啊，我也可以认定说这样的法规是违宪啊，只是你的话没有拘束力而已啊，而且嘛，违宪与否的认定跟这个认定本身有没有拘束力是两个层次的问题。那只有大法官，司法院大法官呢，啊，不仅可以做违宪的认定，那此外呢，他的认定也有拘束力，而且嘛，就是这样的观念才是正确的。啊，因为在很多场合呢，像林子怡老师、许庄宜老师呢，都有在强调。好，对违宪与否的认定，绝对不是只有大法官才有这个权限。啊，各个国家机关，啊，只要是在宪法之下，啊，那你们都有义务呢，啊，去认定这个系征法规是否违宪嘛？啊，因为你们是适用法规的主体呀，啊，是不是？所以你们当然要去判断这个法规有没有违宪呐。那有违宪的话，像一般法官，你就要裁定停止程序，申请释宪，对不对？所以违宪的认定本身是每个机关都有这个权限。那有没有拘束力呢？是大法官的解释才具有拘束力。好，那这个是一个观念。好，那94年东吴呢？94年东吴呢？好，东吴是这样讲哈，他说宪法第8条，他跟你讲完，然后他说，请问警察应该如何执行临检才符合这个规定？哦，考得好短哈，那就怎么写？就是去谈535号解释啊。535号解释谈的一套法定程序啊，是不是？535号解释这个法定程序啊，对不对？那他谈到那个逮捕拘禁，那警察机关可不可以任意的逮捕当事人啊？好，我们说原则临检要现场实施啊，啊，原则上不可以要当事人同行至警察局啊，好，只有例外才可以同行至警察局嘛，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要分析出来这一块啊，好，所以都是考这个535这套程序啊，所以要稍微记一下。好不好？好，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地方。那我们再强调说考前哈，的确是有时候会考一些新的解释，考这个新的大法官解释。但是你去看哈，每一年考试，考4题也好，或者是考像现在有选择题也好，它基本上都是七成的考题都还是什么？都还是那个传统的考题啊。大概30%考题是新的解释，好，所以我们在考前准备的时候呢，你还是不要偏废了你本来的这个基本功嘛，是不是？所以像535呢是一个比较旧的解释，好，但是如果你都没有印象的话，那你考出来还是写不出来，是不是？所以还是稍微准备一下。好，那没问题之后呢，接着像第8个哈，这个强制到场相关的整理都放在讲义里面，可以把它看过。比较没有问题。那解诉流氓条例呢，这个我们就不跟你多谈，因为这法规都废止掉，我们刚刚讲过。那只是请同学你勾一下哈，这个73页的第4点，那个阅卷跟对质诘问啊，特别是对质诘问权，把它稍微打勾一下。第4点对质诘问权啊，然后呢111页有一个一事不在理啊，这里稍微打勾一下，这个你有空可以把它浏览过。那其他的我觉得都还好。好，那没有问题之后呢，就跟同学结束这个第8条人身自由。好，还没有那么多哦。好，再继续啊。好，117页还有两个解释。这两个解释呢都是跟涉及到刑罚啊，大法官对刑罚来做违宪审查。那这两个解释呢都还没有考过。好，所以同学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两个解释。 首先第一个是跟这个电子，这个法规叫什么？叫做《电子游戏产业辅导管理条例》啊，管电动玩具的。好，那这部法律有关。那这部法律的一个法条哈，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法条。法条是在它的118页下面划线的地方，啊，下面划线的地方。同学，你表情放轻松一点哈。同学每次表情开始有那种仇视我的表情的时候，我大概知道大概是应该到吃饭时间啊。的确，刚好12:30哈，不要这样子啊哈。我们看一下呢哈，这个法律15条它这样讲，它说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哈，办理营利事业登记证，那不得经营电子游戏产业。就简单讲，就是说你要开电动玩具店，要取得登记证的。啊，没有登记证的话，不能够开业的。好，那这个法律是有刑事责任的。好，如果说你没有取得我的登记证，就直接开业的话呢，那在它的22条下一段就有谈到，这个有罚金或者有期徒刑，好的这种刑事责任。好，那今天大法官这个解释就来谈呢、啊。好，到底今天人民只是单纯没有取得一个登记证，就直接开业？这坦白讲只是一种行政法规的违反，好，那你却动用到这个刑法这个大炮，那是否必要啊去做一个违宪审查？那我们还是一样，好，用这个架构来谈。哦，首先说明呢，这个解释大法官最后是核宪，啊，他还是宣告动用到刑法这个大炮呢，在本案呢还是可以符合必要性。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理由是什么。首先，第一个，本案的国家行为就简单嘛，这个电子游戏产业辅导管理条例的15条跟22条，好，那当中有涉及到刑法22条，好，那本案所涉及的基本权呢？基本权的部分，哈，你直接看一下讲义的第一段。好，那个大法官解释的第一段就跟你谈到，包括什么？包括人民的身体自由。好，因为一旦是有期徒刑、有刑罚，那就有人身自由的限制。还有什么？还有财产权。为什么？就刚刚讲过了嘛，那个营业自由嘛，对不对？跟营业自由有关嘛。好，所以基本权是人身自由跟所谓的财产权。那你可以括号一下，这个其实是跟营业自由有关。我经营什么？我经营什么职业？啊，我为什么一定要取得登记证呢？啊，那没有登记证，是不是一定要采取刑罚这样的手段呢？啊，这第二个基本权。好，那本案大法官针对这个刑罚哈，来从事违宪审查，他的审查标准为何啊？我觉得这个是同学要特别去注意的地方，审查标准这一块。待会儿我们会比较这个解释跟下一个解释啊。因为这个解释是跟一般刑法有关，那下一个解释是特别刑法，好，那在标准上可能会有差，在这个审查标准上，大法官采的是一个中度，好，接近中度的审查标准。那为什么是中度？哈，我这边稍微补充一下，我们昨天在这个第一回讲义的地方，哈，是不是有跟同学谈到一个叫做违宪审查的这个审查密度？德国法上有所谓的审查密度嘛，同学们印象啊，我先稍微补充一下哈。德国法上呢，对于所谓的审查密度，就比例原则在适用上，我说比例原则是这把刀呢，处理不同的个案都是拿比例原则。好，每个案件我都是适合性、必要性、衡量性，都是这样谈，懂？就是一把刀，这个什么，这个砍遍天下。好，那只是说我针对不同的案例呢，有不同的这个审查密度啦。好，如果是针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可能这把刀呢砍得比较重，那跟针对财产权呢可能砍得比较轻。好，那在这个审查密度的这个探讨上，我们昨天讲的是有三种嘛，有严格、有中度跟有宽松嘛，是不是有三个嘛？好，那其实在德国法上呢，它的用语，它是这样讲。 严格审查标准底下，它的名称叫什么？叫所谓的强烈内容的审查。强烈内容的审查，强烈内容的审查，这你不用抄了，你回去，我相信同学一定不会带第一回了，因为我叫你不要带嘛，对不对？好，那你去看一下你的这个单元哈，就有整理。强烈内容审查，啊，它用什么叫强烈内容审查？就是我司法机关大法官呢，我会很严格的看待所有的法条，好，严格的来进行审查，强烈内容审查。好，那最宽松是什么？最宽松是明显性审查，它叫明显性审查。什么是明显性审查？只要没有重大明显的瑕疵，啊，这个法规只要没有重大明显的瑕疵，我就宣告它合宪就过关，懂我的意思吗？没有太明显的出错的话，没有太明显的违宪就过关，明显性审查。好，那中度是什么？中度就是它叫可支持性审查，可支持性的这个审查，只要你立法机关你能够说得出一个可以支持你的法规成立的这样的理由，好，只要你能够或多或少说出一些理由来支持你的法规的正当性的话，我就过关，懂我的意思吗？这只是名称而已了。好，明显性审查、可支持性审查跟强烈内容审查，就宽度、宽松、中度跟严格，好，这三种。好，你说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哈，我们大法官解释呢，刘德的大法官毕竟是多数，就是十五个里面至少有一半都跟德国有关嘛，好，不知道为什么。好，那这个德派老师在写这个大法官解释的时候呢，常常用语上会带到这三句话，而且我的意思吗？他有时候会带到说啊，德派是这个强烈内容的这个审查，或者可支持性审查、明显性审查。那你就要知道说，大法官在这个解释就是什么严格、中度跟宽松的标准，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就从他的用语去判断他的标准是哪一个标准，好不好？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117嘛，哈，117的这个第一段，哈，第一段你看一下他的1、2、3、4、5、6第六行，他这样讲，他说对于违法行为是否采取刑罚，啊，涉及到特定时空下的社会环境、犯罪现象、群众心理、犯罪理论等诸多因素的综合考量，好，而在功能组织决定的程序的设计上，立法者是比较有能力体察这样的背景因素，啊，将其反映于法律制度当中，好，并因应其变化而适时调整立法方向，好，那是立法者对于相关立法事实的判断以及预测画起来，如果是合乎事理而可支持，我们司法者就加以尊重，有没有看到这句话？好，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呢，只要你立法机关能够提出一些理由来加以支持你的法规，好，那我就宣告他合宪，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从这段话你会发现呢，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大法官才中度，第二个重点是什么？为什么才中度？你说不是人身自由吗？但是刚好这个涉及的法规是跟刑罚有关，那哪些事项要用刑罚，哪些事项可以用行政罚，哦，这个其实是要很多的什么，很多的一些这个由这个由多元利益代表好的这个国会呢，他来决定，会比我大法官来决定来的妥适的，啊，因为他说这个涉及到一些犯罪心理，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犯罪现象、社会环境啊、犯罪理论等等的因素要综合考量，那我大法官其实不擅长做这一块，好，那反而是由这个立法部门呢，啊，经过这个多元广泛的民意的沟通讨论，啊，各党派呢互相去辩论嘛，好，那取得一个共识嘛，那样的共识本身大家都可以接受嘛，好，那样的做法本身就会比我们单纯透过司法来决定呢来得更加妥适，所以并没有抓到严格哦，懂我的意思吗？不是人身自由有关的，就必然是跑到严格。刚刚我们讲说，像那个588号解释，588是人身自由没有错，它是严格没有错，但是因为588不涉及刑罚，啊，不涉及刑罚，所以就停留在严格的审查标准。但是这一号解释因为跟刑罚有关，所以就非得降低审查标准不可，到中度，好，要尊重政治部门。好，那今天它的规范目的何在啊？ 为什么今天要求说你要这个经营电动玩具店必须要取得主管机关的执照呢？理由是在于说哈，很多电动玩具店都有一些赌博的现象，赌博的现象。那这今天立法者呢，为了要防止赌博，啊，为了要防止赌博这样的陋习，啊，社会的一些不好的习惯，那防止赌博的发生呢，这是一种基于整个社会秩序、公共安全的维护，基于社会秩序、公共安全的维护。啊，这是第一个考量。那第二个考量是什么？第一个考量是防止赌博的这种现象的产生。好，那第二个考量是太多的学生呢沉迷于什么电动玩具啊？好，所以他认为说呢，那基于儿童及青少年身心的健康，所以我们要求说，你的电动玩具店，你在这个新办之前，要得到我主管机关的同意。好，主管机关可以考量。啊，你的电动玩具店的设立地点离学校是不是过近，或者电动玩具店的加速是不是过多，啊，在一个县市里面过多这个电动玩具店的这个加速，儿少的身心健康和这个考量。好，啊，这是他的目的。那这样的目的本身，大法官宣告什么？宣告合宪，可以接受。他的确是追求一个实质重要的政府利益，中度，好，中度的确是追求一个实质重要的政府利益。好，那手段上呢？手段上是不是跟达成目的有实质关联性呢？好，我们把它拉出来看。好，手段上这样子，我们直接看讲义，然后再来整理会比较清楚。好，来，请同学你看一下他的这个118页。好，118页，你看一下他的。我们讲义是放在它的第三段，就是最后一段啦，最后一段22条这一块哈。好，他跟你讲22条谈完之后呢，他说哈，这样的立法目的呢，是藉由重罚杜绝业者，好，来，要打扮了吗？还是什么？好啦，关掉啦。他说哈，这个藉由重罚呢，杜绝业者规避盈利事业登记所需的这个营业分级等等等的哈。那话讲哈，以事前防止像赌博啊，威胁社会安宁、公共安全以及危害儿童及少年身心健康的情势啊，可以吗？所以这个保护法益呢重要，目的正当。好，那刑罚手段呢？刑罚这个手段哈，有助于目的的达成。好。那当时就有人在谈啊，那罚问，那你为什么不做罚还就好了？这行政法而已啊，为什么不罚还？啊，他说哈，罚还呢，虽然是侵害较小，好，但是怎么样？我们讲过，来听一下哈。比例原则的第二关是什么？必要性原则嘛，要选择一个侵害较小手段。好，但是前提是说，那个侵害较小手段跟其他手段，他们的目的达成度要相当，了解吗？你如果今天用罚还。固然没有错，罚还固然跟刑罚相较之下，它是一个侵害较小手段，但是罚还的目的达成度跟刑罚的达成度不相当。譬如说你今天怎么样？你今天这个你采取罚还的做法，你可能你罚十件啊，你罚十件可能只有3件成功啊，3件成功。那因为他可能什么？他可能这个重新另起炉灶嘛。譬如说他今天就用人头去设立这个电动玩具店啊，那事后被罚了之后再另外开一家店再去重新设立啊，所以可能十件呢只有3件会成功。但是如果是刑罚的话呢，那负责人直接被关啊，直接抓去关啊，啊，那可能十件呢可能就有9件会达到我的目的啊，了解我的意思吗？那虽然罚还侵害较小，好，那但是他跟刑罚之间的目的达成度是显不相当。好，所以他会跟你讲说呢，首先第一个啊，罚还呢这个手段我们没有采取呢是没有违反必要性的。好，然后你再往下跳3行，他又说哈，那尤其维护儿童及少年身心健康，好，这个儿童及少年的身心健康呢是什么？是难以回复的损害，难以回复。只要儿童及少年呢在他们的这个青少年这个青春期的时代呢啊，一旦感染的这一旦这个染上了这个 电动玩具店的这样的不良习惯之后呢，对整个身心健康就会难以回复。好，所以这一块本身他认为要加以保障。好，那再来是说呢，更何况内政部及政署提供的资料呢，他说哈，查获无照营业的有高达90%以上涉嫌赌博。好，所以他有一行显见未办营业登记跟赌博之间有高度关联性啊，可以吗？好，那第四个理由是什么？第四个理由是讲说啊，下一页，那更何况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刑法哈，像我们的刑事诉讼法253条都所谓的违罪不举，那253条之一有缓起诉，好，那刑法的74条又有缓刑啊，啊或者59条有酌减呐，那这些都是什么？都可以去个案来什么？个案来判断呐、啊。就是虽然法规是规范刑罚没有错，但是在侦查阶段我们有缓起诉，好，审判阶段我们有缓刑，好，那这些都足以避免说这个处罚过重嘛，好，所以倒是不用担心说啊，针对这样的行为呢会处罚过重。好，稍微整理一下。首先第一个理由是什么？第一个理由是罚锾与刑罚非相同有效。罚锾跟刑罚呢并不是相同有效的手段，这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什么？第二个理由他跟你讲说啊，更何况今天这个损害对儿少身心健康啊的这个损害呢，儿少身心健康的损害是难以回复，这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是什么？可以直接划线就好了，没有关系。第三个理由是呢，从实证经验显示，没有登记的啊，没有办理营业登记的啊，那有高度的涉及赌博罪啊。实证，简单写，实证经验显示。实证经验显示，好，第四个是什么？第四个是说，那更何况呢？现行法规当中，法官跟检察官，啊，人有什么？人有个案的裁量，人有个案的裁量权呐、啊。现行法规不是没有让他们有个案裁量权限的、啊，是不是？那这些都足以避免这个情轻罚重。这样的结论呢、啊？好，所以基于这四个理由呢，最后这个解释是什么？最宣告和谐，手段还是和谐，而且我觉得这是一种模考，你懂我的意思吗？在你考试的时候，如果这样的情形发生的时候，你一定要克服。了解我的意思吗？这很重要啊，是不是？考试的时候，如果突然前面给你什么，给你卡豆，我不是讲你啊，那这个时候你还是要写得下去啊，你懂我的意思吗？不要受他影响，不要受这个音乐的影响。好，我们人生就是有很多挑战，这也是一个。好，这样这是手段和谐，可以吗？那这个都没有考过，所以我认为几率是高的。好，那为什么？因为这个解释有大法官发表不同意见书啊。不同意见的大法官呢，是向这个两位老师李正山跟林子怡老师，好，他们的意见书是怎么讲哈？首先，在这个两位老师其实来看一下黑板哈，两位老师其实不用绿色的写，他不是质疑这个审查标准啊、目的啊，他都没有意见。好、哦，不同意见书唯一质疑的点是这个手段，是手段这一块，这是有不同意见。他们是质疑这个手段这一块，目的都没有去质疑他，质疑手段这一块哈。哦，那手段这一块在质疑什么哈？来，我们想一下这个地方。今天你国家的目的是做什么？是防止赌博，防止赌博，对不对？那你防止赌博，所以你提早在这个电子游戏产业辅导管理条例里面，好，针对这些没有办理登记的行为，未办理营业登记的行为呢，好，来事先就做出刑罚。你这里会动用刑罚的目的是什么？担心他之后呢，啊，去涉嫌赌博罪，对不对？那你其实就是一种对赌博罪的预备行为的一个处罚，而且 你其实就是一种对赌博罪的预备行为的一种处罚嘛，处罚的前置嘛。你处罚前置，你如果真的是要处罚赌博罪的预备行为要加以处罚，你应该是在赌博罪去规范呐。你怎么会在我们这个法规去规范刑罚呢？你都已经讲啦，本案是要防止赌博罪啊。那防止赌博罪代表是说，你是一个处罚赌博罪的这个准备行为、预备行为，预备犯要加以处罚。那正确的地方应该是在刑法去，刑法的赌博罪的预备行为要加以去处罚才对啊。你等于混淆了什么？混淆了这种计税跟准备行为的这个界限。好，那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讲义的120页那个下面这一大段哈，下面这一大段哈，就是这个依照多数意见论述这一段，有没有看到哈？依照多数意见论述这一大段呢，请同学你看一下倒数第八行啊，倒数第八行可以吗？可不可以懂我的意思？好，他说如果无照经营电动玩具店跟赌博真的有高度关联性，那为何不直接依据刑法规定去加以处罚？好，那无疑的呢，这个规定在构成要件 的认定上呢，他透过一个构成要件的明确跟简易，使得执法机关可以舍弃刑法的赌博罪的规定，而依照这个规定呢进行快速大量的取缔。好，那司法机关可以加以侦查审判，那立法者在制定细正规定的理由呢，话起来哈，无名只是在模糊预备跟计税间的界限呐、啊，那减少执法机关的管理成本跟举证负担。好，那这样的简化犯罪的构成要件呢，是否合乎罪行法定主义，就值得质疑嘛？好，况且本质上会导致处罚的范围扩大，使被告的辩护功能萎缩。好，这个岂能轻易采用？可以吗？好，所以他主要是质疑这样的行为本身在手段上呢。是有问题的，好，缺乏必要性。好，那其他的呢大概都还好，那大概注意一下这个解释的部分，那最后我们再看一个解释就可以了。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的123页，好，这个制造空气枪任意重罚的这个合宪性审查，这解释比较短。好，那这个在讲什么呢？这个解释涉及到的法条哈，我们看一下，那个第二段哈，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第8条，未经许可制造贩卖啊这些玩具枪、瓦斯枪的话呢，这里有刑事责任哦，而且最终到什么？到无期徒刑哦，要小心哦，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有去怎么玩这种瓦斯枪啊，这种空气枪啊，这个其实刑责是很重的，好。好，那这个这么重的刑罚呢，在这个解释是合宪还是违宪？违宪，这个解释是违宪。好，你先知道这是违宪解释。那我们这样子好了，我们也帮你做个整理。好，首先它的法律是跟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第8条有关。好，那你可以注意一下，这是一个特别刑罚，特别刑罚的规定。那本案涉及的基本权呢？大法官开宗明义的讲，这个也是人身自由。那这一号没有营业的问题，所以没有财产权的问题。就单纯人身自由。好，好，那今天它的规范目的何在啊？好，规范目的何在啊？主要是为了要防止暴力的犯罪。现在审查标准哦，审查标准这一块哦，审查标准这一块呢，大法官的这个审查标准呢，多数意见还是一个什么中度，还是一个中度的审查标准，只要是跟刑法有关的。都是用中度的审查标准，我们待会再补充不同意见书的讲法，啊，协同意见的讲法，啊，那目的是什么？目的呢？他认为是，主要是为了要防止这个暴力犯罪。如果真的有人拿这个瓦斯枪、空气枪去做一些暴力犯罪的话，那这个还是要加以防堵，啊，防止暴力犯罪。防止暴力犯罪呢，那以进而维护人民的生命、身体、自由、财产，好， 这样的立法目的的确是一个重要的政府利益，啊，的确是合宪，啊，目的是合宪。好，那手段上呢？手段上，今天是采取这个刑罚这样的手段，哈，哦。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讲义，哈，哦，来看讲义，先看过再写会比较清楚。你看一下它的第二段，第二段，哈，哦，第二段，第二段。你可能要也要数个八行，八行。好，他说呢，这样的细征规定行为，好，他说制造、运输、贩卖有杀伤力空气枪的行为呢，虽然对一般民众的生命、身体自由啊未构成直接的侵害，但是立法机关认为有高度危险呐，啊，为了保护上开重要法益，所以采取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予以管制，可认为是什么？有助于重要公益目的的达成，好。这个解释在手段判断上，哦，我稍微谈一下。这个主笔的大法官呢，应该是刘德，所以他的做法呢，就直接用什么？用德派的比例原则去谈，直接拿比例原则的那个三要件去谈：适合性、必要性跟衡量性。啊，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跟衡量性原则，啊，去这个一点一点谈。那适合性原则他说通过，为什么通过？他说今天我为了保护上开法益，啊，所以采取刑罚，那刑罚本身是有助于重要公益目的的达成，可以吗？好，这个过关。欸，我稍微补充一下，我昨天可能没有谈到这一块。我们说好，在一般考试，你如果要写比例原则的时候，你如果要写比例原则，请同学在第一关好尽可能过关，不要说第一关就不过关。你说为什么？因为第一关基本上是很宽松的审查标准，啊，通常呢，只要是那个手段，只要是国家的手段，啊，这个国家的手段呢，或多或少有助于，啊，或多或少有助于你的目的达成的话，就过关。甚至你可以讲说，只要是这个手段不是完全有害于目的达成，啊，不是有害于目的达成，或者是完全无助于目的达成的话呢，它就会过第一关。为什么第一关要这么的宽松啊？因为我今天如果第一关我采取一个很严格的态度，要求手段必须要非常契合这个目的达成，要百分之百的有助于目的达成的话，那无疑是使得什么？无疑是使得今天国家在一刚开始呢，就会采取一个很激烈强硬的手段，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因为如果说你今天你要求我手段第一关就要手段一出。做十次要十次达到目的的话，那我一刚开始一定采取很强烈的手段嘛，那这样反而对人民的基本权呢，等于是一个过度的干预。好，所以我们一刚开始呢，在适当性原则的时候呢，通常会采取一个宽松的审查标准。你把它记起来，只要是手段不是完全无助于目的达成，或者只要是手段不是有害于目的达成的话，它都可以通过第一关的适当性原则。那它会违宪，通常都是在必要性这段违宪，或者衡量性会违宪，了解吗？好，好，那必要性他这样讲哈，他接着讲，他说，那此外呢，因为别无其他与上开刑罚规定相同有效，但侵害较小手段可以替代，所以刑罚也是有必要性，所以这也是必要也过关。好，那没有过关是没有过关在衡量性原则啦。好，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哈。他说呢，下一段咯，好，下一段。他说，那基于预防犯罪的考量，立法机关虽然可以透过特别刑罚设置较高法定刑，好，那对构成要件该当者，不论行为人犯罪情节轻重，都以无期徒刑来相绳的话呢，画起来哈，这个就未能具体考量当事人的恶害的程度以及违法的情节，啊，是否轻科敏恕。那显然构成过科的处罚，而无从兼顾实质正义啊，了解吗？因为哈，这个案件的申请人呢，就只是单纯这个基于娱乐休闲去买这个瓦斯枪，好，就是他不是目的要去做暴力犯罪，就纯粹是基于一个休闲娱乐的动机去改造这个合法的这个空气枪瓦斯枪。好，那你看往下看哈，他说，那如果是这样基于娱乐休闲的目的呢？好，那杀伤力如果是甚微的话，对他人的这个法益的危险甚低。好，你即便他跟你讲，你即便采取那个刑法59条，啊，这个酌减其刑， 还是要两年以上，哎，两年半以上，啊，这还是过重了，啊，所以呢，画起来哈，这是导致罪责跟处罚不相当，啊，罪责跟处罚不相当，罪责与处罚不相当，啊，责罚不相当，啊，罪责与处罚不相当。就是你今天要追求的，我们说衡量性是衡量什么？衡量性是衡量啊，国家今天对人民权益的侵害，跟他所要追求的目的之间有没有显失均衡？是不是？那他说呢，今天呢，可能这个当事人的罪责可能很轻微，啊，但是处罚却太重；罪责可能很轻，但是处罚可能过重。好，那这样的做法呢，就违反所谓的衡量性原则。好，所以最后这个解释是在手段上宣告违宪，手段上宣告违宪，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好，那许宗力老师的讲法是这样讲哈，下一页哈，许老师的态度是认为说呢，在特别刑罚这一块，我用这个橘色的写，许老师认为呢，在特别刑罚这一块呢，啊，特别刑罚这一块应该要采取严格审查标准。好，因为他认为特别刑罚其实是在正轨的刑罚之外，好，立法者呢，好，这个基于乱世用重点，好，采取比较激烈强硬的手段，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毕竟特别刑罚，这个常常会让立法者这个有一种这种贪图求快的这种也不想贪小便宜啊，就是说他为了求快啊，为了求达到目的，就是动用特别刑罚去加以规范。那这样的做法本身呢，都是例外，哦，所以徐老师跟你讲说呢，只要是特别刑罚的情形，都应该要采取一个严格的审查标准。好，哦，这在哪里？好，哦，这个在你的下一页，这是第一点，125页吧。好，哦，这个第一点，他说特别刑罚中的重刑规定的违宪审查。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我会希望同学把这段题把它打星号，因为我觉得写得很好。好，看一下，他这样讲，他说对刑罚应该采取何种审查密度，真的很难决定。好，一方面呢，刑罚的制裁是动辄剥夺人民的财产、自由、名誉。好，那这是第一个。好，就是从刑罚对人民权利影响重大的观点来看，似乎应该严格。好，但是他方面呢，第五行。他方面严格违宪审查却有现实的困难嘛，啊？好，因为我们刚刚讲过，因为到底什么是要什么情况要刑罚呢？跟社会环境、历史文化、犯罪现象等等都有关嘛。好，那应该由立法机关，这个有民主正当性的国会，它比较多元，它来决定，会比我们司法机关来的理想。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观点来看的话呢，那似乎是合理审查标准喽。好，那。为了试图调和二者呢，在646号解释，我们看到646，就刚刚那号解释，他就采取了折中的讲法，采一个中度，啊，主张立法机关对刑罚的立法事实是一个中度。但是646是什么？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刑罚，是普通刑罚，所以是中度。但是本案呢，我们看跳几行划线地方哈，本案是一个特别刑罚。好，特别刑罚，所以标准应该提到什么？我们看到严格审查、强烈内容审查。好，所以徐老师认为这种情形呢，应该采取一个严格审查的，而且，好，那这其实倒是不影响本案的结论。好，那我只是讲说考试的时候呢，因为本案的结论已经是违宪了，所以你就以多数意见为主，就无妨。好，就以多数意见为主。那只是说，你可以去补充说，那特别刑罚应该要比一般刑罚来得更高标准才对，而且我的意思嘛，好。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整个宪法第八条的规定。我们休息过后呢，来跟你进到宪法第10条。好，我们休息一样到2点，好不好？